According to the Deputy General Manager at the Beijing Sanitation Group, 他是一个 Deputy General Manager, 是一个副总经理。The self-driving sanitation vehicle include, 好，那么出现了人工智能。那么这个词啊，往往现在用一个缩写叫做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么大家如果觉得这个词有些难的话呢，就可以用 AI 啊，表示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哈，别人也听得懂哈。AI Technology Image Recognition 图像的识别哈 ，Recognition 我们讲过识别，我们原来讲过我们脸部的识别哈，叫 Facial Recognition。今天呢是一个图像的识别呢，叫 Image Recognition， and 精准的定位哈，定位我们知道。Position 是一个人的位置啊 ，position， 而我们需要一个精准的定位呢，它具有一个动词的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啊，因此我们要用 positioning 加一个 ing 啊，同学们记下来。如果说你在哪儿哈、啊，在什么位置的话呢，用 position， 但是强调定位的话呢，它有一个说动作的含义或一个逻辑在里面，因此啊，后面要加上 ing 的形式 positioning。前面这个精准呢，如果同学们啊要会的话呢，啊记一下叫 precise 啊 precise。那么如果不会的话呢，啊没有关系，直接用这个 positioning 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车呀，它们有眼睛和大脑，当然这个眼睛和大脑都是有这个引号的哈。它们这个眼睛呢，指的是位于车顶和车身的传感器。他们能够在360度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哈、啊，感知周围的物体。大脑呢，指的是一个我们说深度学习的一个控制技术，它根据实时环境和高精密地图做出最优的一个路径的一个选择和路径的一个规划。好，那么看一下，他们有眼睛和大脑 ，They have eyes and brains 啊，不难 ，eyes and brains。The eyes refers to sensor。指的是一个传感器 sensor 哈，这个词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家用电器上面都会看到哈，我们有一个 sensor 哈，能够感知呢一些信号哈，这个 sensor S-E-N-S-O-R on the top as well as the body of the vehicle 以及车身哈都有这个 sensor allowing them to sense object 能够感知到一个物体后面出现了一个360度 360degrees 啊，360哈，这么一个 degree。The brain refers to 啊，那么它的大脑呢，指的是它一个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那么这个词啊，看这个中文觉得有些难啊，深度学习其实啊，跟这个英文哈、啊、非常的贴切，叫 deep learning，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which makes the best path plan。哎，规划出最理想的、最佳的这么一个路径哈、啊、，the best path。Plan path， 我们知道路 plan 的计划 ，the best path plan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 啊，根据这个环境哈，做出一个非常合理的、最佳的这么一个路径的一个选择。那么这个车还有一个亮点啊，车辆还可以与手机的 APP 连接，进行定期的垃圾的收集和运输。The vehicles can also be connected with。啊，与什么什么相连接 ，connected with， 我们讲过了 ，mobile phone app 啊，手机的一个 app 连接，它的作用呢是 conduct regular and fixed 经常的一个 garbage collections 啊，垃圾的收集 and transportation 它的运输啊，这两个词我们都讲过 ，collection 收集 ，transportation 哈、啊、运输。那么这个车辆呢，它的目的哈是能够有望提高哈，或者说它的目的呢能够提高环卫工作的效率。平均而言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车它巨大的一个功能。一个车辆在一个小时之内可以清理 2.5 万平方米的道路哈， 2.5 万平方米的道路，那么相当于10到20名环卫工人的一个工作量，所以说它的这个工作的我们的效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The vehicle are expected to improve, 哎，提升，这个词不讲了，后面出现了一个效率哈，这个词我们讲过啊，一个我们学习工作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我们学习的一个 efficiency, E-F-F-I-C-I-E-N-C-Y, efficiency, 效率哈，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anitation works. On average,